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前段时间，姚明去世的消息传遍了网络，不过此姚明非彼姚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人物并不是著名的篮球明星，而是故乡是北京和前门情思大碗茶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的作曲者，空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一级作曲家姚明。2018年1月21日，著名作曲家姚明因病医治无效，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69岁。他是中国一级作曲家，大胆地将京剧曲调融入歌曲，是中国戏歌的开山领路人，曾创作出《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唱脸谱》《梦北京》等多首脍炙人口、京味十足的歌曲。歌中有戏，戏中有歌，戏歌将中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瑰宝，京剧和曲艺与青年一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继承和发展、传播和普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著名作曲家姚明的故事。一提到姚明这个名字，大多数人一下子想到的会是那位篮球明星小巨人，也就是体育界的姚明。而一提起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唱脸谱等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时，大多数人一下子想到的会是演唱这些歌曲的歌唱家们，而很少有人知道默默无闻埋头写作的幕后作曲家，他就是空政文工团的著名作曲家，音乐界的姚明。作曲家姚明也是个大个子，瘦瘦的，用东北话形容叫细高挑。这个地道的东北汉子当年在沈阳音乐学院上学时也是一位篮球爱好者，他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打篮球，但是因为弹钢琴的需要，被老师勒令禁止打篮球了。用姚明自己的话说，本人被命名时，小巨人姚明还没诞生呢，巨星更没有升起。他就是这样一个诙谐风趣的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够那红墙碧瓦太和殿，道不尽那十里长街卧彩虹，这京腔京韵自多情。这首《故乡是北京》由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姚明共同完成，展现了北京人文历史和时代精神风貌，共享了几代人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成为了北京的一张音乐名片。歌曲红透大江南北，创作者运用京剧板腔高拨子作为音乐素材，恰当的与流行歌曲的创作思维和手段相融合，赋予其浓郁鲜明的地方色彩，将历史悠久的京味音乐文化提炼和升华，给人以全新的视听效果。这首歌曲也因此成为了各类声乐比赛中的参赛曲目，在各类演出中更是备受好评，成为各大音乐学校民族声乐专业教材的必选曲目。前门情思大碗茶也是一首京味浓郁十足的老北京风格的歌曲，姚明将我国的传统曲艺元素巧妙地融入到了这首歌曲之中，反映出了一代人的思乡情结。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姚明对京韵文化情有独钟，也有着他自己独到的研究成果。他大胆地在歌曲中引入了京剧曲调和曲艺音乐元素，并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京味歌曲，那就是戏歌，并由此被誉为了中国戏歌的开山领路人，由此开始了一系列戏歌的创作。 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姚明最擅长于京腔京味旋律的写作，以至于被很多人误认为是老北京人。其实姚明是位地地道道的东北汉子，由于母亲是东北乐器厂的工人，所以他比同龄的孩子更早地接触了音乐。六岁的时候，姚明已经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乐器了，家里有很多京剧唱片，舅舅常常放来听，所以那时候京韵文化就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次，姚明与外公上街，突然被一种美妙的音乐所吸引，一看是卖京胡的，外公就给他买下了这件令他爱不释手的乐器。直到去世前，他每每回忆起来都会说，无论后来我拥有了多少件乐器，我最痴恋的仍是那把一元钱的京胡。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姚明就喜欢读老舍和其他京味作家的文学与戏剧作品，特别是对北京文化情有独钟。甚至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时，听老北京人说话都令他兴奋不已。他觉得北京的一切都令他着迷，一切都令他新奇。他知道京剧是国粹，也知道京胡是京剧的伴奏乐器，所以他对北京的语言和曲艺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姚明看来，中华戏曲博大精深，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他要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要让戏曲与歌曲联姻，产出一个混血儿。戏歌就是用戏曲的音乐素材创作的歌曲，让古腔古韵展现出现代的风采。姚明具有东北人典型的粗犷和大气，但在音乐上却有着细腻与委婉的一面。他是从沈阳音乐学院附中走上的音乐之路。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之后，姚明正式成为了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员，从此成为了专业作曲家。1985年，姚明被调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作为军旅作曲家，他用音乐，用军旅歌曲点缀军营文化生活。他谱写了《为祖国播撒春天》《从军的路上》《男子汉去飞行》《也许就在今天拂晓》等大量的军旅歌曲。他觉得军人之崇高伟大，在于无私的奉献和勇敢的战斗精神，表现军人及军旅生活，为部队广大战士讴歌，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除此之外，姚明还用自己的灵动之笔创作了大量的影视歌曲，如电视剧《西游记》续集的作曲作词，《炊事班的故事》，《阳光的快乐生活》，《大石烂》，板桥轶事、小井胡同、天桥梦等等影视作品的作词作曲。 影和电视剧几乎都离不开音乐与歌声。影视歌曲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来自并且依附于电影和电视剧的情节与人物，视觉与听觉结合，正所谓有声有色，让人耳目共享精彩。绝大多数歌曲的词曲创作都是姚明本人一手包办。2010年，他从20余年创作的1000首歌曲中精选出了200首歌曲，集结出版了《姚明歌曲作品选》。这是一本集姚明20余年作曲之大成，绘新时代生活之交响的作品选。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的著名作曲家徐沛东为这一选集的题词是：京腔京韵字多情，乡音乡情中国风。姚明说，这些作品有的是自己有感而发，灵感所致而写的，有的是命题作文，受人之托创作的。这个作品选出版的时候，不禁让他想起了那些伏案笔耕的日子，以及在录音棚里录制这些歌曲的情景。演唱这些作品的歌唱家、歌星、歌手们的歌声会在他的耳畔响起，他们曾经在电视屏幕上演唱时的影像即刻在眼前浮现，谱子上的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在讲述着昨天的故事。往事虽然如烟，但歌声依旧。对于音乐创作，姚明有着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民歌只有现代化，社会才能够接纳它，时代才能够接纳它。好歌能穿透时代，并能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戏歌可以说是民族民间音乐现代化的体验，既传承了民族音乐，又为现代音乐注入了传统元素，有一种双赢的关系。他说，虽然我创作时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我主张把民间音乐、民族音乐现代化，传统的音调用现代的手法表现。我的理想是把传统的音乐与现代的音乐相融合，在改进创新的同时，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目前，音乐艺术的接受者和爱好者在逐渐分化，年轻人喜欢流行音乐，但受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果能够把民族的传统的美的东西融入到时代流行音乐当中，青年人也会乐意接受，民族传统文化也会由此得到传承。有的民间音乐、民间乐器需要借助一种现代手段来更好地展示与推广，许多地方戏曲以及地方民间音乐可能也有类似需求，这需要音乐工作者和专家们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加以创新。可以说，这是一项艰巨、复杂、长期的工程。姚明不光是一个作曲家，他还是一位酷爱文学的作曲家，是一个极具语言天赋的人。在沈阳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虽然学的是音乐，但他也算得上是文学青年，时不时的舞文弄墨。从事专业作曲之后，尤其是受到一些伯乐般的影视导演和制片人的邀约，连词带曲便来了个一勺烩。他本人对语言风格很敏感，对语言特色的把握能力很强，他可以模仿各地方的方言，模仿一些著名人士的语言特色，惟妙惟肖。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歌词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创作时有时会词曲兼得。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续集全剧作词作曲都由姚明一人担纲，其中片头曲《通天大道宽又阔》，插曲《伴君常开花一朵》，就是这样走，看我跃马扬鞭，中曲 庄严我神州大地，更是独具匠心，既有惆怅柔情，又有新时代的曲风。在他的歌曲创作理念里，对于语言风格的把握是第一位的，歌曲旋律与歌词韵律要融为一体。姚明酷爱文学，他的文学功底也非常了得，除了歌词写作之外，他还尝试剧本创作。另外他还有一绝，就是自己创作的剧本可以倒背如流，一字不差。此外，姚明从小还有油画基础，中途因为搞音乐荒废了很多年。他认为音乐和美术这两个艺术门类其实是有着共通之处的，可以触类旁通。创作歌曲《前门情思大碗茶》的时候，许多情景和画面在他的脑海里浮现，所以他要把它们画下来，专门画自己写过的歌曲，为自己的作品作画。有一年在东盟书画交流展上，姚明的美术作品隆重亮相，并受到了媒体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他的作品将油画和中国画结合，把地道的京味画了出来。他就是根据自己创作的唱脸谱、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等歌曲为内容，每首歌都入画。姚明是音乐界里的奇才，才华横溢，舞文弄墨，样样精通。作为作曲家，他的音乐情感细腻深情，佳作连连，传唱快，影响大，作品既富时代感又具东方韵味，清雅质朴，浓郁酣畅。作为书画家，他的歌曲画作匠心独运，画中有曲，曲中有画。作为词作家、编剧，他的作品生动厚重，呼之欲出。浓浓民族情是他的音乐风骨，灵动的音符在他的血脉中流淌，他的根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滋养。他有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有着创作者的激情和韧性。岁月融进香茶里，浓墨重彩写人生，这就是作曲家姚明的写照。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